本次节目的主讲人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与历史研究和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现在我们就跟随着靳先生的讲解，一起来领略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之美。 第五个建筑，我们介绍一下坤宁宫。坤宁宫呢，是满族风情最集中的建筑。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的寝宫，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嘛，这个是皇后的寝宫，也叫中宫，所以清代名义上同样也是皇后的寝宫。但是清代的顺治十二年，按照圣经的中宫，圣经中宫叫清宁宫了，按照清宁宫的面貌改建了坤宁宫。在这里按照满族的习俗进行萨满祭祀活动。从雍正皇帝开始呢，从乾清宫移居了，皇后也就跟着到了养心殿的后殿了，所以坤宁宫的最常用的功能就是用来祭祀和举行皇帝大婚时候的合禁典礼。坤宁宫呢是面阔九间，重檐无殿顶，面阔九间，把这个东边一间西边一间把它去掉，因为这两间呢是个过道，没有实际的更多的功能了。我们从外观上就能看出它和一般的故宫大殿不太一样。它这个门，太和殿那个门都是很重很隆重的格栅门，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么点 小板门，特别小，而且它不开在中间，它开在旁边。为什么呢？它是服从里边的功能需要来做的。另外它的窗子也不是菱花窗，而是直棱的直窗，也叫吊搭窗，非常低的这个窗台叫做槛窗，窗槛，这些内容这些形象都是关外的形式。我们从那个小门进屋，从这小门呢往西看，西边呢这个四间房都是用于祭祀萨满教的，尽头呢是他祭祀的对象，是有关公像和一些偶像。这个锦里头这个封着这边呢是搁这个祭祀品的这个库房。然后呢这个一进门是一圈炕，围着这个房子三个组成一个凹字形，这是一圈炕。这种炕呢就在满族人叫做弯字炕，这种房子叫口袋房，因为从一头进嘛，口袋房。这完全是满族特色的。在祭祀的时候，每个家庭都按照不同的辈分坐在这个炕的规定的位置上。比如说太后呢来了要坐在这个正面，皇帝坐在对面了，太后不来皇帝坐在正面，是吧？其他人分裂在两边，在其他地方。这个板门的正对面的有这么一个用隔扇围起来的一个小空间，这小空间是干什么的呢？里边是一个灶台，灶台上连着三口大锅烧灶用的。这么大殿为什么烧灶呢？因为这个事儿非常隆重，还摆着两个瓷缸。这烧灶的三个大锅呀，是两个锅煮两口，各煮一口猪，一个整猪在里边煮。另一口锅呢是做满族特有的祭祀用的打糕，所以这缸呢是装的做打糕的清水用的。每天呢都要举行，早上要有一个祭礼叫朝祭，晚上的祭礼叫西祭，所以一天要煮四口猪。这么些猪怎么办呢？祭祀完了以后就分给紫禁城的侍卫们来吃。但是在举行大典礼的时候，这个重要的皇帝参加的时候，这个皇太后啊、皇帝、皇后、亲王、大臣，得非得到了一定的地位，关系近到一定程度，才有权利去吃从这里下来的猪肉。这是祭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个小的板门，这边对的是那个外的那个大门，进来以后是祭祀萨满教的这口袋房，然后往这门进去呢，就是皇帝举行大婚的洞房了。洞房这北边有两个炕罩，一个呢是坐垫，也叫做宝座床，这不皇帝休息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床才是真正的睡觉的地方，是这个大婚的洞房。清代的康熙、同治、光绪、宣统这四个皇帝是在这里进行的大婚典礼。溥仪曾经呢有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边提到他在这儿结婚的情况挺生动的，就是这人进了这个房间以后呢， 一看到处都是蜡烛，也是红的，这也红那红，到处都是红的，脑子有点混乱。然后看着一个新娘子坐那儿呢，也不知道，他说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怎么着好，所以后来就从这儿出去回养心殿去，就是他写的这么一个故事。现在的坤宁宫呢，就这种陈列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宫廷原状陈列，表现的就是祭祀和祭神和大婚这样两个场景，都是经过严格的文献考证的，就哪个地方放什么东西，甚至于就这皇帝床头有个钥匙口袋，钥匙袋里头那个上头那个绣花都是乾隆时期的原作。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主讲辉煌的紫禁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靳先生继续带领大家到紫禁城的内部啊，去看一看这些著名建筑的艺术之美。前面呢，我们说到的是满族风情最集中的建筑坤宁宫，下面我们就要走入养心殿。 第六个建筑我们介绍一下养心殿，这个养心殿的主殿所在，其他的房间都是它的配房。它呢是一个最实用的建筑，虽然它面积不大，但实际上是从雍正皇帝开始，这真正的清代的政治中心就在养心殿，它面积也很小，它的核心呢也是一个工字殿，工字殿后殿的两边呢有两个配殿，周围这些房子围廊也好围屋也好都是附属的建筑，然后左右两个厢房呢是两个佛堂。这样的格局本身很特殊，更特殊的是它的内部，他用各种装修的手段隔成了很多很多小的房间。这个养心殿前殿的地盘图，实际从建筑学来讲呢，它就是这么三大间，本来就是这么三大间，然后乾隆时期在这三大间旁边加了一个小屋，但是呢，就这么画这么多这么乱呢，这就是当时的样式雷所画的地盘图。样式雷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讲的一个故事了，就是清代从康熙以来，清代的宫内的以及宫外的，比如说陵寝、园林、圆明园呐，这些设计，颐和园啊，都是由这雷氏家族承担的设计任务。他留下了一大批图档，就是图纸档案。民国期间呢，收藏在了现在主要在咱们国家图书馆这儿，故宫呢收藏了一部分，记录了清代建筑设计的全过程，非常非常重要。养心殿的院门，从养心殿院门进去以后呢，这是养心殿的殿门。殿门实际上这个是从建筑学上看呢，这个看着是三间，实际上是一大间，从建筑学上一大间。进门以后呢是它的明间，就是皇帝宝座所在，两个帘子门帘进去以后呢是两个小小的过道，能通向两侧和后边。这个呢是皇帝日常就听政叫常朝啊，举行常朝的一个地方，就是雍正以后的常朝就是在这儿举行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然后左右呢各隔着一个毗卢门通向东间和西间，东间呢这个屋子叫做东暖阁和西暖阁。为什么叫暖阁呢？这里边是可以烧热炕的，叫暖阁。这东暖阁的前史本身呢，这就是叫装修用的这个内装修鸡腿罩，有反正的各种名称了，上的跟着栏杆就叫做仙楼。这个用一个鸡腿罩呢，把这个明间啊和这一排内装修呢，把这整个暖阁分成了明暗两个部分。明的这部分呢又分成前后两间，前面这儿设了一个宝座，后边又重叠了一个宝座，两个宝座挨在一起，中间用一个黄布帘隔开，什么垂帘听政。 就是在这里头举行的垂帘听政。一次呢，这个是咸丰皇帝驾崩了，皇后和小皇帝的生母分别被尊为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这时候六岁的同治小皇帝听政时，他就坐在这儿，六岁的孩子坐在这儿，背后呢这两个妈妈坐着。第二次是光绪小的时候又搞了一次垂帘听政，当时的小皇帝更小了，还不到四岁。这两次垂帘听政一共各搞了12年，一共24年。所以清朝晚清政治啊，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在这儿发生的。这个东暖阁的后部呢也分成了三个小空间，中间呢是皇帝的休息室，西边呢是他的所谓的斋宫，真正的他临时休息的小卧室就这么一点。这是东暖阁的情况了。西暖阁情况更复杂了，西暖阁由于维修，就把西暖阁的文物呢拿出来放到首都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养心殿的文物展览。搁的这么一间房一间殿的东西在首都博物馆摆了整整的一个展厅，展厅呢把它这个做成了现场场景的样子，一个是勤政亲贤殿。刚才讲在前门正门那儿呢是举行长朝日朝的场所，到这儿呢就更进一步了。你大臣们你有什么要紧事你没说完，或者皇帝想问什么事，就把这个大臣们叫到这屋来，更近了，非常接近的谈话，叫勤政亲贤殿。为了保证这里的秘密不外传呢，在这个殿的外边专门就玻璃窗的外边专门又设了一个木头的一个围挡。勤政亲贤殿的左手有一个小小的三希堂，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它的总面积呢非常非常的小，不足8平方米，而且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间屋子半间炕。这里边收藏了最著名的三希堂法帖，就是说中国书法最早的三幅作品，一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个王献之的中秋帖，和一个王洵的博远帖，都是稀世之珍，所以叫三希堂。西暖阁的后室到乾隆元年的装修成一座仙楼，命名为长春书屋，到乾隆11年改成了一个这个皇帝专用的一个佛堂。养心殿的后殿呢，后殿情况了，养心殿后殿就是皇帝的真正的寝宫，炕呢都设在最东的一间，后殿两侧的顺神房就叫做这个体顺堂和宴喜堂呢，是实际上的皇后的寝宫。那么大的建筑，那么重要建筑在中轴线上，他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小小的养心殿居住的，所以我认为养心殿是一个最实用的建筑。那么第七个建筑我们讲一下储秀宫。储秀宫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最纯粹的居住建筑，除了居住功能以外呢，其他功能就已经都基本淡化了。东西六宫在紫禁城当中的真正的是用于居住的建筑，每个宫呢都分为乾隆京城全图，讲的乾隆京城全图的西六宫的情况，这时候还没改造呢，都是有一个正殿一个后殿，分成前院后院，那前院有两处厢房，后院也有厢房，那里头还有不同程度有些小房，所有这六宫都是这么同一个模式。后来呢咸丰皇帝的时候就改了连在一块了，慈禧时候呢把这后改的连在一块了，就变成了现在的四宫了。储秀宫本身呢是慈禧太后最初就住在这里，她在后殿呢叫思顺斋，也就现在叫丽景轩了，生了同治皇帝，就是载淳。到了光绪9年，慈禧太后准备从长春宫移居储秀宫，为了在储秀宫祝贺她的50大寿，所以对储秀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拆除了这个宫门，把它连在一起，坤宁宫的后殿改建为中间的一个体和殿，还用游廊把这些宫呢都联系起来。储秀宫现在的外观基本保持了这光绪10年改造完成以后的面貌，很多装修啊，很多这个里边大臣们献的这个词啊，都是和祝寿有关的，用大臣们的祝词、词赋，把它烧成琉璃，有的是做成这个漆瓶，把它装饰在墙壁之间。它的所有的外装修呢，像楠木木雕的这个裙板呢，都是万寿的主题。陈设也突出了鹿啊、鹤呀、等等这个祈求长寿的题材。 室内的装修呢，大量使用黄花梨、花梨木和珍贵的大块的玻璃。当时玻璃本身就是雍正时期很珍贵了。雍正皇帝在这个档案当中还有雍正那屋里换一块玻璃，把这个窗户纸啊换成玻璃，就这么大概20厘米这么大一块吧，当时叫窗户眼儿。换这么一块玻璃是皇帝亲自批准的，就说明那时候玻璃非常珍贵。最初的西洋传教士传的这个方法，在生产西洋平板玻璃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府右街最北端，就是那个小学那儿，那点原来是个教堂，光明红路的东边一点。这个慈禧说起，这些玻璃都是很大块的了，一些大的玻璃。另外使用大面积的这种双面透雕，特别华丽，特别具有生活气息。像我在这里经常在这里去的人，像这么大块，你不可能那么大块整木头雕刻了，你很难找到他们的街头。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它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传统、民族生活习俗。它的建造历史当中啊，也是充满了故事。它的不少建筑也已经和最开始的建造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经历了翻修、调整或者是改扩建。刚才我们说到的储秀宫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节目当中安排了由魏晋宏先生主讲的中国传统建筑辉煌的紫禁城。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是三春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呢，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主讲辉煌的紫禁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紫禁城的内部，去看一看那些著名的建筑。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主要谈到的是第五个建筑坤宁宫。坤宁宫是满族风情最集中的建筑，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的寝宫。从清朝雍正皇帝开始，坤宁宫最常用的功能就是用来祭祀和举行皇帝大婚时候的合卺典礼。第六个谈到的建筑是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真正的清代的政治中心就在养心殿。它的面积很小，也是一个工字殿，工字殿后边的两边有两个配殿，还有一些围廊围屋，然后就是左右两个厢房，是两个佛堂。第七个建筑靳先生谈到的是储秀宫。靳先生认为储秀宫是一个最纯粹的居住建筑，除了居住功能以外，其他的功能都基本淡化了。经过咸丰和慈禧的改造之后，原来的六宫变为现在的四宫。现在故宫当中的储秀宫也更多的保留了慈禧时候的原貌，整体的感觉就是奢华和舒适了。下面请继续收听靳鸿奎先生的讲解。 第八个建筑我讲一讲奉先殿。奉先殿呢是行家人之礼的祭祖建筑。奉先殿在东六宫的这个东南，体量非常突出，它非常大了，排名在紫禁城内应该说第七，前七座最大建筑之一。南京宫殿创建的时候本来没有奉先殿，朱元璋大家知道要饭的出身非常的艰苦，他父母早亡，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经常想起他父母的流泪，他说自己啊原来没有机会得到养亲之乐，反倒呢现在经常深切地感到思亲之苦。国家虽然设立了太庙，但是太庙这个程序啊太复杂，朱元璋对父母的孝思呢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不能每天都上太庙去，所以呢跟那个当时的礼部尚书陶侃说，你给我想想办法。陶侃他查了半天，就说查到南宋有个制度，就是在宫殿内，就是在这个内廷的内部呢，可以建一个抒发你自己孝思的这样一个殿，所以呢就在乾清宫的东边建设一个奉先殿，每天要烧香，每月初一十五都进当季的最生鲜的食品，逢年过节啊诞辰呢都行家人之礼。所以呢洪武三年的时候在南京建设了奉天殿。所以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永乐皇帝呢也按照南京的模式在北京建设了这个奉天殿。这个清代乾隆十三年呢，据说呢是重建了这个建筑，延续了明代的制度。奉天殿也是一个工字殿的格局，前后殿面阔都是九间，也是很隆重的建筑，中间呢也是用穿堂连接起来了。 外院的大门呢，这叫承肃门。皇帝每天到这儿来啊，进到这儿来以后就开始下雨，就是下他的车，雨轿必须得步行了。然后到奉先门的地方呢，他只能走偏门，他不能走正门，皇帝只能走偏门。前殿，奉先殿的前殿是举行祭祀祭享的地方，里边陈设了诸位前代帝后的龙凤神宝座，前面摆着供案，后殿呢是寝殿，隔成一间一间的龛室。按照祖先同殿一室的规矩呢，陈设各种神龛、神牌、宝珠、宝座、衣架等等东西，叫视死如视生。这个殿已经早年就改造了，变成故宫的一个展馆了。这里能显示的只是奉先殿特别珍贵的地位，用金最多的彩画是河西彩画，这里边呢所有的建筑彩画都贴的金，叫做浑金彩画，都是金的。现在呢，故宫把它变成了钟表馆，现在呢我们正在对奉先殿保存下来的神龛等等构件呢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九个建筑叫文渊阁，是集中的体现了清代文化建设成就的一个建筑。明代的文化建设最大成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可惜今天仅有一些残书了存世，而且数量十分稀少。清代有两个重大的文化建设成就，第一个就是康熙四十年开始编纂，雍正六年就是用了27、28年的时间才用铜活字印刷完成了一部书，叫古今图书集成。它和永乐大典一样是一部类书，正文有10000卷，装订成了5000多册，总字数呢是1亿6000万。雍正时期印了64部，铜活字用过以后呢就存在了武英殿。第二个大书就是乾隆37年，乾隆诏令汇编《四库全书》。这部书呢和永乐大典人不一样，它是个葱书，就是它的书不摘抄，是全文收录，一共收录了3500多种书。这回呢是79030卷，抄录成了36000座，大约8亿字。这次文化建设工程呢，它有它的阴暗面啊，阴暗面就是说它通过这个活动从全国收了大批的图书，收了以后呢他又认为里头有一些是不能流传的，不应该流传的，因此把它禁掉了，毁掉了。还有一些收录的书呢他也进行了一些篡改，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他的文化建设的成就还是非常伟大的。为了给这部大书呢有一个鬼藏之所，从乾隆39年这书那次还没编完呢，就开始仿造宁波天一阁的藏书楼的格式呢，在紫禁城的就是这个文化殿的后边建了这个文渊阁，2年之后建成了。建成之后呢，那个书这个四库全书没编完呢，就先藏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又过了5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录完成了，就入藏到了故宫的文渊阁。同样格局和宫中藏书楼呢，全国一共建了7座，北方4阁，南方3阁，就是这个北方呢还有这个圆明园，还有热河，还有盛京，一共4阁。南方呢有这个扬州，有镇江和杭州。现在这7个阁呢里边的书只有故宫的这个文渊阁，书呢一部分存在台北，一部分存在北京。这个圆明园的书已经全都毁掉了，热河的书呢这个现在还在咱们国家图书馆，盛京的书存在了甘肃，扬州镇江的书就全毁了，杭州的书呢毁了大半。文渊阁建筑本身呢它的特殊性一看大家就知道了，因为这第一这色儿都不一样，故宫很多都是红的是吧，它这是绿的，故宫的屋顶都是黄的，它是黑的，黑绿两色。那么这为什么有这么个特征呢，就因为这个是它仿造的是天一阁，天一阁的开间呢是6间，为什么是6间呢，它用的是易经上的易经注里的一句话，叫做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所以呢天上要是一的话，这一字啊是由生水的，地呢是用六来承接这些水，所以他用这个语义来 寄托着一种防火的希望。隔前面呢挖了一个水池，当然也是有这个防水的功能了，同时也美化了环境。石刻的栏杆也都以这个浪花啊、莲花等等为主题，用黑色琉璃瓦呢，绿色剪边，也是因为在五行的理论当中，黑色的形制是属于水的，可以镇火。另外呢，如果细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所有额方啊等等这些彩画呢，也和故宫常用的彩画不一样，是南方常用的苏式彩画，这些都是来自江南的格式。在室内呢，每层都暗藏了，就是它从外观看是两层楼了，里头看实际上是暗的，一共有三层，这三层各层都安置了这个书橱，书橱上都有编号，存的这是当为这个存书啊藏书啊做了充足的准备。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靳鸿奎先生主讲的辉煌的紫禁城，我们要走进紫禁城的内部去了解一些著名的建筑物。 最后一个建筑我们介绍一下宁寿宫花园和倦勤斋，这个是紫禁城当中最休闲的建筑。紫禁城当中呢一共有四座花园，慈宁宫花园、御花园都是明代建设的，另外两座花园，一个是建福宫花园，是乾隆七年时改造乾西务所建设的，他呢特别喜欢，乾隆特别喜欢这建福宫花园，他特别喜欢这儿，他觉得夏天呢比养心殿要凉爽得多，而且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母亲不是长寿吗，但是长寿终归要有老有死那天呢，所以呢他这话他没法说出口，他是想呢如果他母亲有那个百年之后，他就住在这个里边呢给他母亲守灵，这是清代一个规矩了，就是皇帝不能在他的正寝里边为自己的亲人守灵，是吧？他准备找这么一个地方给他母亲守灵，结果这事儿呢反正也没实现，他也很遗憾。乾隆三十七年他又在宁寿宫的太上皇宫殿呢，在宫的西北角建了一个花园，就是俗称呢就是乾隆花园，正名学名就是宁寿宫花园了。这个花园的北半部呢是完全按照建福宫花园的模式再建的，所以宁寿宫呢俗称为乾隆花园，建福宫花园呢就称为西花园，故宫呢就这么四个花园，两个明，两个乾隆，一个乾隆四年早期，一个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中晚期。这个花园呢四面都紧靠着高大的宫墙，东面呢是中路的庞大建筑，地形狭长，对造园啊实际上非常不利，但是古代的建筑师呢却营造出一个独具意蕴的宫廷花园。乾隆登基之初树立一个理想，就是说他执政满四十年啊就一定禅位，造花园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对花园的主要建筑的命名呢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一个愿望，比如说这个最高的楼就命名为福旺阁啊，符合了他的愿望。北端的一个小的九间房小斋室呢命名为倦勤斋，就是说自己啊已经倦于群政了，需要归政退休。花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引用了非常丰富的工艺美术的材料和技艺，福旺阁里边的内装修，细看的话这些工艺都非常非常的复杂，比如说上面这叫点螺、百宝嵌，福旺阁、倦勤斋等等五座建筑内装修的制作呢都是体现了南方的风格，所以是交给当时的两淮盐政来承办的，幸运的是他们能够完整的保存到今天，倦勤斋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倦勤斋啊只有九间房，东边五间，西边四间，这东五西四这九间房就是整个倦勤斋的全部空间大小，一共才300多平方米， 东边这几间呢装修成叫做仙楼，是皇帝的休息室。西间的这西端也是仙楼，和这仙楼内部实际是连在一起的，修了一个小小的戏台。这些装修呢最主要的使用了是仙楼、通景画和油漆木雕这么三种手法。仙楼的下层使用了这个叫做什么呢，里边落地罩，方法叫落地罩、抗罩、群墙和看窗。中央这个呢叫挂檐板，上面这个呢通通叫做仙楼。仙楼的里边也都是重复的这下边这一些装修情况。这些构件的材料用的有什么呢，有紫檀木，有鸡翅木，看着黑乎乎的都是紫檀木，有鸡翅木，有乌木，有玉石、丝绸，最便宜的是毛竹、竹子，这个用的呢是丝绸双面绣，这些双面绣来自苏州，就是从里边看和外边看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它的使用的一种技艺。还有一种技艺呢是用的是镶嵌，挂檐板上的镶嵌。镶嵌这个里头实际上很细很细的纹路，是一种打底的纹子，叫做万字不到头。打底纹是拿什么做的呢，是竹子，把竹子劈成这个不足一毫米的啊，零点几毫米粗细的丝儿，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拼成万字不到头的图案，贴在楠木板上。在楠木板贴完了以后，在上面雕刻出这个花纹的形状，再把用乌木雕刻成的花纹镶嵌在这个底纹上，最后中央镶上和田美玉，是用这种装饰的方法，用了毛竹这样最便宜的材料，但是呢做的是最典雅的这种形式。下边呢同样是用竹子为材料，这个材料叫竹簧雕刻。竹簧雕刻呢在这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在江南有用作为笔筒、笔戈等等，都是很小的东西，那只要在这儿用这么大面积的竹簧。这竹簧很简单，把竹子青皮去掉就是竹簧，那么他得把竹簧展成平面的，弄成平的，然后再雕刻，雕刻之后再上色。下边呢刻的是柏路图，贴在什么地方呢，贴在裙板上。这裙板是什么呢，裙板是楠木板上的贴上紫檀等等各种珍贵木材拼凑的，仍旧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所以它的工艺啊非常非常的复杂。仙楼上面雕刻的百鸟花卉也是竹簧雕刻，小戏台和它周围所画的叫做通景画。通景画呢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画满了壁画，它画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藤萝架，藤萝架下边呢是一个芍药园，外边呢是一个花园，这边是倦勤斋外的真正的乾隆花园，花园的那边呢有一个福旺阁。这个真的楼阁和这画中的假的楼阁相映成趣。藤萝架画的时候呢也充分的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手法，正中央的藤萝是圆的，越往远处藤萝变得越长，用这个方法显示藤萝的立体感，是用画画出的斑竹纹的栏杆，栏杆外边花园里养着珍禽异兽正在舒展翅膀的仙鹤。这边呢是用木头雕成的栏杆，然后把它漆成了斑竹的色彩，这样用竹子，这个整个小戏台也都是油漆成斑竹纹，用这斑竹这种特殊的性质来表达这个戏台的一种文雅的文人气质。从这个木雕的栏杆看到后边画里的栏杆和画里的芍药花。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讲这么多。这个紫禁城建筑呢千门万户，今天的讲座只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紫禁城有什么建筑，大概什么样。其实这些辉煌的建筑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辉煌的高度，它是凝固的音乐，也是特别耐看的生动的史书。这些丰富的内容呢绝不是这么一个短短的讲座就能涵盖的，我们只是想通过讲座使大家更加了解故宫，热爱故宫， 更加自觉地来保护故宫，就达到了我们讲座的目的。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辉煌的紫禁城。主讲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跟我们大家大致介绍了紫禁城的历史以及紫禁城的基本格局分布。辉煌的紫禁城这一内容一共安排了有三集内容的播出，除了第一集的节目内容以外啊，后面两集呢走进紫禁城的内部，去逐一的领略紫禁城的建筑之美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靳鸿奎先生结合了紫禁城的主要大殿，介绍了紫禁城的设计建造特色，还有它们的功能属性，而且我们也听了很多啊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但是啊，紫禁城的建筑特别多，即便是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三集的节目内容，也只能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啊带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2200多年间，数不清的王朝，每个王朝都建立了自己的工程。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工程全都消失了，现在唯一保留的就是紫禁城，它的珍贵性和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紫禁城折射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高度，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故宫，了解紫禁城，了解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美，也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我想如果是收听了我们这样的三集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当您再次走进故宫游览故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新的视角。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